总在你身边。

重新编曲的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在增添了现代感的同时，又不忘抹上那么一点旧上海夜生活的风味，而由王若琳醇厚复古味十足的嗓音来演绎，本也是恰到好处的。可惜这首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给人的感觉，就像大家所说的，王若琳唱英文歌可谓是天下无敌，不过唱中文歌呢，就有点底气不足了。到底还是编曲上的怀旧意味，要有胜于王若琳声音诠释出来的怀旧感。继续来听罗大佑《海上花》。 是这爱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海洋，在你的臂弯。 是这深情的你有我的梦想，缠绵江海里每一个不明的浪光，在你的身上睡梦缠绵。 去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捏面人，吹糖人，写龙凤字，边玩面看车，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蓝色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 是我的眼，虽然说萧煌奇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色彩，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看到音乐的五彩斑斓。萧煌奇仿佛是那种随时能够从口袋里拿出好歌的人，一首潸然动人的《你是我的眼》，也是他切肤发声、凝结生命与励志的自我心声。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来听到林忆莲《面对面》。 身边。 配一份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

心总是会变成单数，不是太拥挤就是太孤独，占有放逐都已变成将我锁住的一个桎梏，热情冷酷慢慢的从分明变得 来自许美静的单数，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许美静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一想起她就会想起那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当然了，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像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等等。而这一首单数呢，可能相比于她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鲜有人知，但这一首歌也真的能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他优美的嗓音和恬静的姿态。继续听到张国荣《刻骨铭心》。 今天的我中毒太深，为你死今天都会恨，一句诺言可笑细问，为我心比真更真。今天的你占尽我心，令这心仿佛因你生，爱暖万能，盼能常和你轻拥抱心心吻。情是这么真，仿佛不似真，自从未有这么接近。情是这么深，刻骨铭心，愿意恩怨为恨。今天的我进入你心，愿发生的始终发生，每点热能变为情和爱，满心热爱在心。不似真，是从未有这么接近。情是这么深，刻骨铭心，愿意

2002年度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以及2002年度新城电台劲爆颁奖典礼等等的很多颁奖礼上都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当然了，这也离不开他优秀的词曲作者。那这首歌呢，也是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的，两个人在乐坛当中也都算是非常有地位了。和你去吹风，江帆接下来给你送上郭富城《痛哭》。 夜雨的前面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与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再哼相恋情歌。难道你真的忍受伤我吗？来爱我，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痴悄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刷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谁在痛哭？哭泣这个我不再有灵魂，谁在痛哭？人流离谁愿过敏？雨点仿似奏着琴，在风里痴悄伴我，并暗示这一次不必再抱。希望雨点洗刷我泪痕，在身边悄悄掠过，预告日子以后极痛楚。心中知道今后极无措。 栀子花白花瓣，

来自阿里郎的一首《茉莉花》，这又是一个民歌改流行的歌曲。我们听到过很多由民歌改编的流行歌曲，比如说像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爱戴的《彩云追月》等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哎，把民歌当中加入一点点现代的元素，进行不同的编曲出来之后，感觉还真的是很好听。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继续给你放送陈明真《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人》。 把本片的感觉洗成黑白照片，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亲爱的妹妹呀，我不敢醉。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陪动于我暗藏的喜悦？

来自尤克里林的一首《少年游》。尤克里林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季和林志炫早年形成的组合，两个人的名字呢各取一个字，李季取李，林志炫取林，后来呢就组成了尤克里林这个名字。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尤克里里火起来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这个组合就是尤克里里的译音。而这个组合呢，当年也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二人组了。李季负责创作，他的作品呢都有这种很浓厚的书卷气息，而林志炫呢则负责演唱，他有着一把极为漂亮的嗓音，通常能够把李季的作品演绎得完美到极致。和你去吹风节目的最后，给你送上一首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祝你一整天都能够笑口常开。我是江帆，明天见。 味道这样。